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要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发现结果，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 我终于是

也曾是对的人，爱就带上谎本，没能不能，只有肯不肯。谁不曾因为宽容一个人，谁不曾面对自己想否认，和解需要无悔的折腾，才算完整。很痛忍一忍，回忆留给会痛的人，爱免不了悔恨，放下质问就懂慰问，恨错等一等，前任也曾是对的人，爱就带上狂奔，青春的旅途没有红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爱所困，为情惶恐，我情非得已，

笑流泪，手机里的冷漠，原来爱情可以来得这么突然，贪心的冲动，就爱没见那场，我们的感情蔓延滋长，用文字培养，再是你土壤。 就一